2017年世界人口志讨论会11号在平壤的大同江外交团会馆举行，由我国的卫生保健部门和相关单位工作人员、驻朝联合国人口基金代表、联合国常驻调停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常驻代表等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和各国使馆官员参加。会上讲话人指出，今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提出了家属计划、人类权利保障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本次讨论会将是一个加强包括家属计划在内的再生产健康服务的重要机会。接着有一些人以对家属计划的投资、2017年、2021年国家再生产健康战略等为题做了发言。同一天，朝鲜人口研究所发行了人口消息特刊。